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继北京、沈阳、上海和成都之后，西安七月份将成为第五个开通直飞朝鲜平壤航线的中国城市。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、中国电信相继宣布取消流量漫游费，新老用户省内流量升级为国内流量。一份报告显示，美国有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当中，其中1850万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，而500多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。德国警方近日制造了一起假的交通事故测试路人的反应，但90%路人在看到事故后都没有出手相助，而是冷漠地驾车驶过。北京通州至大兴段将于6月30号通车，届时被称为北京大七环的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5 将正式成环。北京市腾退老旧厂房达242个，其中作为北京市曾经的工业基地的朝阳区，已有57家老旧厂房转型升级改造为文创产业特色园区。电影《动物世界》同名主题曲 MV 发布，力邀李宇春献唱，这是暌违3年李春再度为电影演唱主题曲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Baby， 不要再哭泣。这一幕多么熟悉，紧握着你的手，彼此都舍不得分离。每一次想开口，但不如保持安静，给我1分钟专心，好好欣赏你的美。幸福搭配悲伤，同时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还欠你的我不能给，别把我心也是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但见你的我不能给，我才明白爱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迎奇。今天呢是6月25号星期一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，最高气温34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阴，可能伴有雷阵雨。夜间到明天为24到3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为34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。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4到34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京西草原在21到33度，黑龙潭在22到34度，上方山在24到34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夏天停车有讲究，你知道吗？天气已经逐渐转热了，出门停车呢都想找个阴凉地儿。停车时呢，尽量将车尾对着南面，车头朝着北面。这样做呢，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车内被太阳直接烘烤的危害。因为如果车头朝南，那车内的空间，尤其是前排座舱，就要被烘烤一整天了。人生要么身体在路上，要么灵魂在路上。今天打开马拉松官网呢，确定今年的北京马拉松已经确定为9月16号。根据去年报名时间呢，估计今年马拉松有可能在7月下旬开启报名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9月16号北京马拉松将与世界六大满贯之一的柏林马拉松撞车，而在同一天举办的呢，还有哥本哈根半程马拉松、悉尼马拉松。北京马拉松的亮点更重要的呢是高大上，而且彰显尊贵的完赛奖牌。这也是众多跑者向往北京马拉松的重要原因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安迪，看你最近天天加班，为什么气色还那么好？ 因为我一直吃燕窝呀。 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炖燕窝呀？ 不用自己炖，找小鲜炖就好了。小鲜炖鲜炖燕窝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新鲜营养又好吃。 品质怎么样？ 小鲜炖鲜炖燕窝，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，燕窝浓度超过90%，采用38分钟95度低温炖煮技术，确保营养不被破坏，而且一瓶一个溯源码，安全有保障。 说得这么好，在哪儿买呀？ 上小鲜炖天猫旗舰店啊，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。推荐你买月套餐，每周配送3瓶，共4周，轻松滋补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00万份，天猫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引领餐饮发展，聚焦行业盛会，第三届世界厨师艺术节暨2018中国国际餐饮交易博览会将于6月26日至28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隆重举办，期待您的到来。 烧了整个沙漠。 沙漠里的小爱河，你给我少一点滋润。

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50%， 乐什么？ 乐车帮 什么帮？ 乐车帮， 乐什么帮？ 乐车帮，4000家 4S 店任你选， 4S 店养车低至50%，快下载乐车帮 APP。 高考结束去哪玩？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赏红，红海滩六月烟红美极了，大片的滩涂由红红的碱蓬土染，漫步在红滩绿尾间别提多浪漫了，在那儿还能邂逅丹顶鹤、黑嘴鸥等珍稀鸟类，趣味十足哦！盆景红海滩，梦中的仙界。6月9号到7月10号，高考学子凭准考证可免景区门票，放松心情就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。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，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。合伙人要求：喜欢孩子，热爱教育，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。招募电话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嗨，我是英奇。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，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，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。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，现在就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吧。 6月30号，经典九六九电台致敬 Beyond 不朽传奇演唱会选拔赛开始启动了，只需要把参与作品制作成 MP3 格式，连同姓名、演唱的 Beyond 歌曲名称、联系方式一起发送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平台，也可通过唱吧 APP 活动专区进行参与。6月30号，北京华联力宝经典九六九电台致敬经典演唱会，我们听你的。 一场演唱会配2000名医护人员的，全世界唯独只有他。 一场演唱会，台上沉默10分钟，台下依然尖叫声一片的，全世界唯独只有他。 他拥有全世界销量第一的专辑，他魔幻般的舞步至今仍被无数明星效仿， 他更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艺术家， 他就是迈克尔·杰克逊。 6月25号，迈克尔·杰克逊逝世9周年，音乐无国界，经典永铭记，经典99和你一起致敬经典。 Hello， 我是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主播亚威，现在送上经典九六九团车季第一站畅享经典优惠奥迪的诱人资讯。即日起，凡通过经典九六九购买奥迪汽车，就能享受全系奥迪超底优惠，还能获得1000元购车礼包、8000元购车优惠、全系车型保险买2年送1年等10重好礼。7月6号17点前，快拨打133-0112-5073报名吧！记住133-0112-5073。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动听。 回望昨日昨日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， 爱是一道光，自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新奇。有一位叫做搭搭的听友说，选了一首 Beyond 的《无悔这一生》，并留言：每次意志消沉的时候听 Beyond 的，最遗憾的就是一生不管贫穷还是富有，无法去一次演唱会，无法支持他的音乐，也每次会想到初中那些和你一起听 Beyond 的日子。一生中多少人来了又去，最后只留下身边的回忆。人慢慢随着儿时意愿成长，却开始频频回首昨天。我们都是这样，只愿无悔这一生。那么，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和分享的故事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打开聊天窗口来分享你的故事。每天上午9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阳光历次消散别去，无理冲击我心碎，前景没法打算怎么 谁会偷生远方里？ 每次记忆哭笑，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秒，无意对一切话变，无意却远走他方， 没有泪光，风里劲闯，怀着心中新希望，能冲一次，多一次，不惜自强，没有泪光，风里劲闯，从前跟一笑到亡，天可变，风可转，不惜 这心声，和我偏偏正呼应，前方或会一生奔波，无悔这一生经过， 终有冷风将心水再痛逼紧守不变，无意对一切话变，无意再远走他方， 没有泪光，风里劲闯，怀着心中新希望，能冲一次 969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有句话说，人在旅途中不是在于目的地，而更在于旅途过程中的那些美景。你的收获来自你旅行的过程，而不是你的目的地。天涯海角何其之大，哪里才是真正的目的地呢？只有真正理解了户外运动的意义所在，你才能尽兴所归。这里是969老板说，我是亚威。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山脉户外的 CEO 高伟娥。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山脉户外的创始人微微高伟娥。首先，其实从我们做这个公司把它命名为山脉，就看得出来它是让大家要逃离都市。想逃离都市的人都是因为在都市中被折磨够了的那种，所以能满足大家的一种心理，我觉得就是大家一种放空偷懒的一种心理吧。可能大部分的人，特别是中产阶层啊，或者是精英人群，把所有的精力或者脑容量都用到了这个工作中，所以当他想度过他的周末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想放空，都想偷懒。所以山脉户外就是给到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你只用把周末交给我们，然后呢，我们会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逃离城市，用最快的一个方法做决策，你该穿什么，用什么，去哪里。 户外运动对于高伟娥自己身体及精神上的改变，让他对户外运动保持着不懈的热情。他也希望将户外运动推广给更多的人群，因为户外运动有多少好处，其实高伟娥自己最清楚。 其实我觉得做任何事情，如果对其中一个或者多个层面有帮助的话，那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。那我们谈到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，除了那过度的运动会导致身体的一些损害，那像户外运动其实大部分对身体都是很有益的。就比如说咱们知道跑步分泌什么多巴胺啊、荷尔蒙啊，其实不管是分泌的这些东西，它都会叫快乐激素，就都会让人身体更快乐。还有就是我们运动会加快新陈代谢，对吧？一旦你的新陈代谢快，那么你就是吃的比别人多，但是消耗的能量比别人也多，热量消耗也多，这对身体不管是控制体型还是说那个健康肯定都有好处。刚说分泌那么多快乐激素啊，对你的精神状态肯定是有好处。那既然你身心都愉悦了，难道你的灵魂还会糟糕吗？对吧？就是我玩的运动中，或者现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户外运动，比如说跑步、滑雪、登山、徒步，这些运动其实都不需要太多的爆发力，它更多的是耐力。会觉得女性其实反而在户外运动里面挺有优势的，没有什么弊端。 热爱户外运动，同时也要经营一家企业。有人可能会觉得高伟娥会分身乏术，可是在他自己看来，在户外用全部的身心与大自然进行交流的同时，也在心理层面给自己带来了不少提升。 一般登一个雪山、登一座山，少则两三天，多则十几天，这么多天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自己交流。很多时候我就会在这个登山的过程中会去想，这个其实跟我在公司运作上有类似的地方。我觉得不管是登山啊、跑马拉松，比如说跑越野跑50公里、100公里，跑马拉松42公里，它肯定都是一项折磨人的事情。不管你有多强大，去做这样的一个户外运动，它都是为了挑战自己，其实都是超过了自己平时的一个轻松能完成的过程。创业也一样，为什么叫创业？如果你做的那个事情根本不用费什么劲，做那挣钱，其实你不用把它叫创业，你叫它捡钱就好了。那所以他们都有共性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被折磨到，所以你要想在这个折磨中还能坚持下去，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坚持的理由。我登山的过程中，我觉得和创业的过程中都是因为给了自己一个坚持的理由，所以才能坚持下来，这是有共性的。 我想恐怕没有人能够像高伟娥这样将创业过程与户外运动进行类比，理解得如此透彻。而支持着高伟娥和他的团队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，那就是大家都会说的创业的初心。 有时候其实我倒是会觉得，有时候创业的初心并不是说创业第一天树立的一个目标，是在创业的过程中明白了自己想要做什么。就比如说我当时创业，可能就会觉得第一，我喜欢户外运动，所以我想做一件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。当时的初心可能是因为喜欢做一件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情。那当7年下来，那我们就会想，那我们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坚持一年做下来。我会觉得我们的 slogan 还是会体现我们的感受，就是让更多的人爱上了户外运动。经常会收到一些反馈，然后我们会发现，哎，很多人第一次买户外装备或者第一次参加什么户外运动，竟然是因为我们山脉户外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很多场景会一提，哎，我们是山脉户外，他们就会说，啊，我们知道怎样怎样的跟山脉户外之间的产生的一些关系，这些都激励我们，就会觉得，哎，我们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，我们真的是让更多的人爱上了户外运动。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并不是我们在创办公室的第一天就想清楚了的，但是几年下来我们发现这才是我们的初心，这也才是我们能够持续坚持下去的一些动力。 参与到各种户外运动的活动当中来，通过让自己爱上户外运动而理解户外运动，高伟娥和他的团队也为用户提供了更好的装备和服务。这里是969老板说，我是亚威，本期节目就是这些。如果说你也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，可以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969老板说的精彩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。969，总有精彩值得期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

我曾听一位学者说，当你感到迷茫时，最好马上去做一件100%投入的事情，而这件事呢，最好是读书。读书可以帮助我们思考，重塑自己的价值观，让我们更明白自己能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。迷茫时读书最能让人清醒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宜信高级副总裁吕海燕： 一个企业的品牌如果要基业长青，你一定要清晰地和你的客户和你的生态圈沟通，这个企业它到底是解决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，它为客户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。从增加客户的信任去想我们的品牌工作，只要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无论是一个节日的刷屏海报，还是一个高大上的品牌发布会，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增加客户对你品牌的信任，就是加分项。 中国男乒唯一现役大满贯得主张继科： 经过自己的努力，去让五星红旗升起，是非常自豪的。教练每次都跟我们说，说我们运动队就是特种部队，对，只有说是有这种训练，才会确保冠军万无一失。 北大才女刘媛媛： 我说话很冲啊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你知道自己说话冲，为什么不改？你为什么还要冒犯别人？